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我国四姑娘山景区启动有偿救援，违规逃票私自进入或不听劝阻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而遇险的游客，将要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广深港高铁于近日正式通车，香港方面9月10号开始预售车票。从12306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已经可以搜索到香港西九龙车站的站名。我国电子商务法明年1月1号起实施，其中电商平台未尽到审核义务，最高可罚款200万元。截至目前，北京市首批8种药品价格全部调整到位，第一批涉及调价品种包括瑞富美、特罗拉、泰丽莎等8个品种。北京市核心区首批150条被街小巷于近月通过市级考核验收，达到无乱停车、无开墙打洞、无私搭乱建等实物标准。作为北京市首批批准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正式开通网上申购，市民可于当天登录石景山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申购登记。本周日晚10点，综艺节目《天天向上》《边境上的宝藏》系列节目即将来到充满异域风情的新疆塔城，罗志祥自称罗继强上演《天天向上》首秀。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小了小听资讯，感谢收听。

经典久了久，经典随身听，我是英琦。最近的开学季让家长都操碎了心啊，一帮熊孩子闹着不肯上学，并且还找出种种奇葩的理由。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呢，说一个小女孩死活不愿意去幼儿园，无奈的爷爷呢只好用袋子把孙女装了起来，一路背到接送点，把孙女送到车上。孙女可能在想，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是捡来的吗？那么你小时候因为不想上学想过什么奇葩理由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久了久，打开聊天窗口发送主播二字，可以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直接跟我互动哦。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哦吼，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言语也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 我太放肆，不了解你的

让这夜春光代替？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至得到一切？而恋情迷几已流逝，难爱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待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乍现春光代替。难道要等一千年一世才互相安慰？ 像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听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 敲打我窗。

也走，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笑了笑，经典随身听，我是林奇。最近一个数据显示呢，北京是全国最先醒来的城市，清晨五点人们已经在通勤奔波了，人潮一早呢就从东南西北的四五六环涌入了城市的中心，又在晚上回家。在北京呢，人们平均每天上班都超过了半个马拉松啊，只是到了公司已经耗尽了人的所有力气。业余生活是什么？到家只想平躺，因为回家已经11点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而长距离的通勤呢，意味着锻炼和睡眠时间的减少，严重损害还身心健康。那么问题来了，每天下班后你都来做些什么让自己得到充分的放松呢？别跟我说回家就会躺着玩手机啊，有好主意的你可以给大家来支支招。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99，打开聊天窗口发送主播二字，可以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直接互动哦。 不得了，

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要是在80后的青春里找了一首歌，一定有《红日》这一首。要在80后的心里寻找一个人，可能会有李克勤哦。当不羁少年渐渐沉寂，又有许多人从双截棍爱上了陈奕迅。然而那个人出道36年，依然本本分分地唱着歌。而当 K 歌之王打开 CD 机，才知道原来暖城咖啡的秘密里藏着的不是陈奕迅，而是李克勤。 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面上剩下热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但是，然而深知深知，这是渺茫。天色已渐沉，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作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但是，现已深知深知，这是渺茫。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一切已淡忘，旧日这地方多凄怆。 悄悄的蒙上我的眼睛，